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5:00。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这里有山海孕育出的波澜壮阔，这里有商帮传递出的精神符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向世界传递宁波的声音。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实如盘球卧龙，时有旖旎丛峰。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成，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啊，加减乘除？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哎呀，着急出门忘带公交卡了，幸亏口袋里还有零钱。 哎，这位大爷啊，请扫一下场所码，出示行程卡。 啥验证码呀？来不及了，还是打出租车去吧。哎，这明明是空车，为什么招手都不停呢？ 大爷，现在很多出租车都是网上接单的，来，我教您。 哎呀，记不住呀。算了，要不还是骑车去吧。小伙子，这自行车咋开锁啊？ 大爷，用支付宝扫一下。 啊，啥宝？我哪有啊。 智能化更要人性化，别让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寸步难行。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1+1+1+1等于几？ 等于双11呀。 你这孩子 等于4。不过妈妈天天念叨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双11聚会团购节， 那不是因为咱家新房要装修吗？ 还是团购节划算，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 全场征集双11特惠样板间，还送升级大礼包11重主辅材全线升级， 还有11重智能家电好礼呢。 那有大电视、大冰箱，还有扫地机器人吗？ 都有都有，全房21件大牌家具也给咱们安排好。现在打进热线报名的业主，签约再送价值12980元欧派全屋定制衣柜。 爸爸妈妈快拨打电话报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双11聚会团购节，活动内容详见店内海报。88165678，88165678。太好了，我们快有漂亮的新家了。 家是什么？是青砖灰瓦红窗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厨房有灯火，卧室有温度。一站式整家定制，一体化空间设计，风范装饰，欧派整装大家居，让你感受家的温度。 各位好，欢迎收听尽显风范家装栏目，本节目由风范装饰冠名播出，多听尽显风范，做一个家装明白人，我是主持人逸轩。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一讲关于装修的事儿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厨房是一个高频使用的空间，每天都要用，而且有的空间呢并不是非常的充裕，所以说对于收纳就有着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厨房收纳如何去做。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风范装饰的运营总监徐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厨房是一个非常高频的空间哈。 对，厨房呢，这个我们今天来聊厨房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很多人如果家里面厨房是面积特别大的话，那就不用聊了。 空间够大哈。 对，那就不用聊了。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家庭呢，厨房空间呢并不是特别的大。 对， 而且厨房的东西呢又是特别多， 对 吧？就是经常这个下厨做饭的这个人啊，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对，而且其实一般根据我们的设计习惯，哪怕你是一个150平的房子，你的厨房面积也不会很大，因为更多人愿意把这个空间放在卧室里啊，放在卫生间，放在这个阳台，放在客厅。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往往呢，其实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啊，往往呢就是会忽略掉这些，比如这些空间里面的一些设计， 对 对吧？因为其实越是这些空间里面的设计，它越贴近咱们的生活习惯。 而且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哈，你刚开始觉得厨房这么大够用了，也确实还可以，但是后面你想做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想添置的家电也越来越多，慢慢你感觉哎，好像这个空间就局促了。 是的，是的，真的是。你像我们家厨房，因为我平常可能我也不怎么下厨啊，所以我每次进厨房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哇，我总感觉这个别扭， 好像又多点什么了，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我突然偶尔我下一次厨，对吧？然后呢，我想拿什么东西，我感觉都要跑到这边来，要跑到那边去，拿到这边来又要拿到那边去。 对， 就特别麻烦。 对， 你知道，就是特别不习惯。比如说，那如果说我下厨的时候，我伸手就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是不是就会很方便？ 而且幸福感是直线提升的。 对对，而且心情也会很好。对吧？所以厨房呢，其实也挺，我真的觉得挺重要的。这个当然了，这个针对，这个针对经常下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的。 对。 但如果说现在咱们听咱们节目的，如果说平常不怎么下厨的，可能听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相信这个你身边那位下厨的人肯定是感觉特别深啊。首先，厨房，我举个例子啊，咱们。五大的一些区域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分为这个水区跟火区两个方向。 对， 对吧？一个是洗菜的，一个是炒菜的，一共就这两个位置嘛。 对， 对不对？然后呢，那你要知道，我们把大类分为这两个区域啊，厨房我就给它分成这两个区嘛， 简单一点。 对，那 OK， 那这两个区我分别该怎么去设计，得放哪些东西？对吧？那你首先你要知道水区的这个位置你要用到哪些东西。 一般洗菜呀、 对吧， 处理食材啊之类的。 对，你像洗菜啊，这个在这里处理食材啊，刷碗呀、对吧，清洁的东西肯定都应该要放在这里。对吧，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刮皮刀啊，打蛋器啊，抹布啊，洗碗布啊，对吧，那些刷子呀怎么样的都应该是在水区的。 对，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呀，还有包括这个一些什么小苏打呀，这个过滤的一些过滤网，水槽的过滤网啊，垃圾袋啊，也都在这个区域。那厨房其实你要说很多东西了，其实一说下来，对吧。那火区咱们炒菜的这个位置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对对对，人间烟火气就在这里了。对吧，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还有各种铲子呀，勺子呀，夹子呀等等，应该也在这个区域。 基本上跟做饭相关的一些食材也好啊，包括一些器具也好，全放在火区哈。 对对，你想啊，你说我炒菜，我炒着炒着我肯定要尝一口看咸淡吧。 咸淡，对 对吧，我得拿筷子夹一下。对吧，那 OK， 那你说我这个时候拿筷子，我跑到那边去拿，要跑到这个筷子放在水区那边了， 结果来回一折腾，可能菜糊了。 对，都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那么盘子呢，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放在火区的，对吧？那盘子呀，像碗呀，这些放在哪呢？这些装菜的一些东西，可能我相信大部分人啊。 大部分人都会放在哪里？都会放在底这个炒菜的这个底下的柜子里， 就是火区和水区中间。 对，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炒菜旁边这个柜子台柜啊，然后呢，它这个橱柜呢啊，橱柜下面有一个柜子是专门放的，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在火跟水之间是最合适的，因为你想啊，你炒菜你得拿碗装嘛， 嗯， 对吧？拿盘子装嘛，那 OK 了。那你洗碗，你洗完之后是不是还得放回去吧？ 对， 对不对？都是在你伸手都能够得着的地方。 嗯，就是你洗也要用，你做也要用，所以放中间最合适。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些东西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这个喜好来进行设计。 嗯， 厨房橱柜它是可以设计的，它并没有说不说就不能设计。 嗯， 对吧？那有的我看，像那个哪儿，我有一次去我朋友家， 嗯， 我看他们家那个柜子啊。就设计的特别好， 嗯， 在哪里呢？他在这个顶部啊，他家这个吊柜啊，因为比较高， 嗯， 他伸手啊，他够不着最上面那一层， 嗯， 他伸手够不着，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之前就说过，你说像以前，如果咱们说这个伸手够不着柜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够不着的话，怎么办呢？可能会到餐厅去 搬一把椅子， 搬张椅子过来， 嗯， 然后人站在椅子上去找什么东西， 对 吧？对，然后找下来以后吧，再把椅子再搬回去， 对， 对吧？那他们家这个设计的特别好是什么呢？他们家在底下啊，这个地柜那里呢，设计了一个折叠的带伸缩的一个板凳， 就是不用的时候可以藏起来， 对，不用的隐藏式的嘛， 嗯， 不用的时候就折叠起来藏进去了。对吧？用的时候你手一转就下来了，对吧？ 嗯， 就在地柜那儿，哎，就变成一个小椅子了。 就踩上去 直接往上一踩，然后呢，东西一拿，对吧？然后呢，拿完之后都不用弯腰的，然后腿用脚把它往前稍微一踢，它一折叠起来就收回，自动就回去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设计，我觉得特别方便。 嗯， 你想啊，单可能有人会认为啊，我设计这个东西我要花多少钱，对吧？然后我还不如出去搬张椅子呢，对吧？那问题就在这儿了。你想一下，咱们生活不就是为了房子，不就是为了住的舒服吗？ 对，其实， 对不对？ 你觉得一个小细节可以去妥协，可以去忽略，但是当这样的小细节多了之后，你感觉哎呀，怎么住着这么难受呢？ 对， 嗯，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重要的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像我不做饭的人， 嗯， 我对他们家这个设计，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 因为我也伸手够吊柜里面的东西，我也有够不着的时候， 对， 对吧？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 嗯， 我也踩在椅子上，我去伸手够东西的时候，对吧？ 是。 所以有了这个设计，就把这个所有的像传统的以前像这种的，全部都给它这个改掉了，对吧？ 嗯， 方便了很多。还有，其实还有一个设计是什么呢？就是在柜子里边啊。就是在柜子的内部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会有一些抽屉嘛，对不对？尽量呢把这个柜子给它多弄一些抽屉出来。 嗯， 然后呢，在抽屉里边呢啊，大家呢可以就是放置一些，就是用隔板啊给它多隔几层。 嗯， 干什么呢？放置一些不同的东西。 啊， 就是我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这个厨房里面柜子一打开，各种各样的什么杯子呀，什么盘子呀，勺子呀，一些什么小盘子、大盘子呀，全堆在这儿。你要找一个什么蘸料的，一放蘸料的一个盘子，你得找半天。 对，有时候看着很多的这些调料啊，包括一些啊乱七八糟的小物品，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哎呀，好急。 对对对，其实我还看到过很多，就是大家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更多一些智能化的， 嗯， 带自动消毒的一些，对吧？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切菜的一些餐具啊、筷子啊，我现在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啊，我们家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可以就直接用完就直接放，洗完之后直接放进去，它自己带烘干、带消毒。 那这个很方便。 对，你不用说，哎，我每一次吃饭前我都要把筷子再洗一下。 嗯， 其实你放到里面就已经帮你烘干、帮你消毒了， 对 对吧？然后呢，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个性化的，你比如说什么呀？你比如说像碗筷啊，像消毒柜啊，对吧？ 嗯， 那聊到消毒柜，那像我们这一次最后底下的装修，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们这次活动里边给大家赠送的免费升级的啊，就是我们本来就包了油烟机燃气灶的， 嗯， 对吧，本来就包了油烟机燃气灶，在这个基础上呢，给大家把油烟机燃气灶啊免费给你升级成这个火星人的集成灶了啊，升级成火星人集成灶，这个就不用说了。跟那这个集成灶，这个大家出去买这个万八千的肯定是要的，对吧？然后呢，它是侧吸的，对吧？它侧吸，所以它这个你不用担心油烟的问题。 强度其实很大， 对，它吸力是特别强的，然后是侧面就给你吸掉了，你不用担心油烟再飞上来，对吧？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底下还是带消毒柜的。 你就一体两用，很方便 啊。 对，一体两用了，而且还不占用你们家里的空间，对吧？ 嗯、 你说我再去我们家装个油烟机，我们家装个燃气灶，对吧？我们家再买个消毒柜，对吧？ 哎、 你得买三样东西， 是 对吧？那火星人集成灶呢，带消毒柜的这一款呢，一次性就等于是一体三用了， 一步到位了。 哎，对，而且还不占用你们家的空间， 嗯， 对吧？当然了，你平常可能去买啊，可能价格会比较贵一些， 是， 但是呢，这一次。我们风范装饰，我们欧派整个大区呢，这一次最后底价装修的机会呢，就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 嗯、 而且不光这些，不光火星人集成灶，我记得还有很多。你像什么呀？你像这个前两天这个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逸轩咱们俩还聊天啊， 嗯， 聊到哪呢？聊那个精装房，你还记得吧？ 对。 聊那个精装房，咱们还聊了那个旧房改造， 嗯， 对吧？咱们都聊到了，对吧？然后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什么呀？之前我们家有个业主啊，然后过来聊天跟我们说， 嗯， 跟我们刚装修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是老房子要改造嘛， 嗯，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提了一句，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地板啊，他当时用的时候呢，用的是纯实木的地板， 嗯， 他说用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也没有坏。对吧，我这个地板啊，我想留着不用，不换，对吧，我还想用原来的这个，对吧，然后问题就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当时呢就跟这个叔叔就解释啊，就是你不换也行啊，你不换也行，但是问题是你不换的话，那你们家这个线路怎么走啊， 是， 对吧，这个水电你要不要换呢， 嗯， 对吧，那你说你水电隐蔽工程你再不换的话，那你安全隐患就更大了。 对， 对吧，老房子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建议他，当时叔叔呢想把地板拆掉， 嗯， 我让我们把水电全部都做完以后再铺他们家原来用的这个地板再给他铺上， 嗯， 哎，然后我当时我就告诉他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谁能保证你说拆的时候拆完了还能不能再装回去啊， 对， 谁也不知道啊， 对对 对, 对 吧，而且以前呀、啊、我相信以前装修大家都知道，以前家里面铺的那个地板呀、啊、它并不是一块扣一块的，它是什么呢、 嗯、 有的可能还有用那种钉子钉在上面的， 对， 哎，有那种暗钉给它钉起来的，所以如果说有钉子的话，那你一拆开地板不全坏了吗， 嗯， 对不对，那再一个就算没有钉子，你说你地板都铺了十几年了几十年了 也该换了， 对吧，我给你拆掉、嗯、然后我再装回去的话，万一坏了呢，这个责任算谁的， 是， 对不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建议这个叔叔啊，就干脆给他换掉拉倒了，当时叔叔一直在强调、嗯，我们家这个是实木地板，好，对吧？当时这个可贵了，对吧？ 嗯、 那 OK， 我们这一次呢，欧派转让大区风范装饰，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什么呀？举办了这个双十一聚会团购节。 每次发现徐总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福利啊， 对， 眼前一亮。 对，双十一聚会团购节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嗯， 为什么要强调双十一聚会团购节？因为首先第一个价格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全程是宁波全大市征集58套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样板房， 嗯， 然后呢直接在这个装修款上百平米三房两厅一厨一卫209800的基础上直接减3万，等于179800，对吧， 嗯， 价格百平米179800，另外呢还有享受11重，因为双十一嘛，给你享受11重主材辅材的升级大礼包， 好个彩头哈， 对，全部都升级，你不管你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我觉得都特别合适， 对， 你想啊，大自然的纯实木地板， 嗯， 啊，也给你免费升级了，铺你要想铺瓷砖型750×1500的大板砖，非常通透啊，也特别的大气。包括什么呀？包括老人睡觉啊，这个休息啊，包括孩子睡觉休息啊，都是静音非常重要的。 对， 对吧？直接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呀？ 欧派欧伯尼的这个烤漆的啊，慈禧锰啊，它的静音效果也是 很安静， 对，静音效果也非常好，对吧？都是非常符合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对吧？ 对。 然后呢，直接给你们家把马桶啊，免费给大家升级成欧派的智能马桶。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花洒，对吧？花洒，你说这个洗澡的时候，我们倒还好，老人或者孩子洗澡，你说一会儿凉 一会 儿热的， 对对对，突然一个机灵的很难受的， 对，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就很容易就感冒了， 对 对吧？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把家里的花洒呢，免费升级成价值好几千元的这个汉斯格雅的恒温花洒。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说过，恒温花洒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对， 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你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你不需要再额外的等这个水热的时间了。 对对对，他们。没有时间说，哎，这边洗着澡呢，是热水，那边夸一下洗个手，开的时候我这边突然就变凉了， 对，这个就很难受。 对，所以这个呢是咱们所有的主材都给大家做了升级啊。 嗯，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辅材啊，你比如说集成吊顶，家家户户都要做吧， 是 对吧？集成吊顶这一次给大家把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本科全屋的300×600的大版的吊顶， 就看起来也大气了。 对啊，特别大气，特别清爽，看上去，对吧？然后包括就连什么呀，辅材也做了升级，因为辅材咱们大家不能光看面上，咱们也要看里子。 对，面子和里子都要有嘛。 对，有里有面才有风范嘛，对吧？这个我们讲不就有家有爱有欧派嘛，有里有面才有风范嘛。 这小词儿可以啊。 所以我们直接呢，把里子也给大家做了升级，也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讲叫这个隐蔽工程。啊， 对， 你像什么呀？乳胶漆也给大家用成什么呢？用德国德艾威的环保的乳胶漆。 嗯 啊，因为最装修一定得环保啊。 对， 防水给大家用法国的圣格班韦伯的防水啊。电线用的是美国的金雕阻燃电线，包括这个开关用的都是德国的西蒙子的开关。这个是11重的主材辅材升级了啊。 嗯，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双十一聚会团购节的话，记好我们的双十一聚会团购的报名电话8816567888165678，但是呢很有可能电话是占线的啊， 等于比较火爆嘛。 对，因为只要我一报电话的时候，然后大家只要有一个人打，那可能第二个人就打不进去了，就占线了，对吧？那第一个人如果装修的问题比较多，你比如说经常我有这样的，一聊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聊聊十分钟20分钟，就是哎，我们家房子多大面积，我房子在哪儿，多少个平方，你们装下来大概要花多少钱呀，对吧？用的比如说给我用的是什么材料啊，怎么样包的有多全啊，他都会问，对吧？ 对，装修也是大事儿嘛。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沟通起来特别方便，想问什么随时想起来都能问，对吧？微信的添加方式呢大家记好了，就是两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CC88165678。 刚刚徐总讲了我们的很多福利啊，包括我们的很多标准，其实它是高于市面上常规的一个标准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无论是我们的空气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地板质量，包括我们的隐蔽工程，这些都是高于常规标准的话，那对于老年人和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对，真是这样的啊。刚才我开只跟大家讲了咱们那个11重的双十一嘛，11重的这个主辅材的升级好礼，对吧？双十一我们讲叫什么呀？双十一是4个11， 对 对不对？这才2个11， 还有俩哈、 还有2个11，就是什么呀？我们还这一次还给大家做了双十一，因为很多人都会等着双十一我去买这个什么，给我们家房子这个装修嘛，我要提前采购一些以后用得着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电器啊，或者怎么样的， 对 对吧？那 OK，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做了11重智能家电好礼， 就是家电也给升级了， 对。你比如说电视机，对吧？海信的或者是 TCL 的，对吧？对开门的冰箱，你也是海信或者 TCL， 你自己选，对吧？还有滚筒洗衣机，海信的或者是小天鹅的，对吧？品牌都很多，对吧？ 对， 然后燃气热水器用的也有品牌啊，像美的的呀，或者是海尔的呀，对吧？你自己挑，因为我不会固定说你就只能选这个，对吧？看你自己喜欢啊，还有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的燃气灶等等啊，然后这个智能家电礼包，包括还有什么呀？包括还有家里面阳台呢，你家里面得装那个晾衣架吧？ 对， 对不对？ 阳台得装晾衣架。很多人家里面，我见过很多人家里面阳台的晾衣架呀，都是那种手摇的，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那对，因为有的我感受过，我如果我们家也是手摇的嘛，就是衣服晒得多了以后啊，我再想给它摇上去的时候啊，我 有点累， 对，特别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给您把家里面的晾衣架呀，免费送给大家什么呀？智能电动晾衣架， 对，一按就可以了。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呀？就连飞利浦的直饮机也是送给大家的。包括甚至还有什么呀，甚至你们家里面的智能摄像头，对吧，还有智能的扫地机器人，还有飞利浦的前置净水，在我们这一次双十一团购节全部送给大家。 我记得之前徐总你在报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的详细哈。 对， 那这次活动力度真的是非常大，这个是我跟徐总搭节目以来我个人感受到啊，说了很多的品牌，包括我们的选择也很多，包括我们的力度也非常大。 对对，因为双十一嘛，我也觉得双十一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对对， 所以我们你说这个东西我可以不去送这些东西，那业主还是要去买这些东西， 是， 对不对？还是要自己花钱出去买，那我干脆我就联合整合这些厂家我去谈不就行了吗？ 对， 对不对？我把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业主自己出去买的价格要省钱的， 对， 对不对？但是这个电器类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它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 对， 对， 你说你去网上查呀，包括去市场看啊，这个价格其实凡是好一点的，凡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品牌，他们起码都要大几千了。 对对对，我为什么说价格很透明呢？你包括我们去谈也是一样，我们公司自己去买的话，跟业主买的价格，如果买的少的话，我就买个几台啊，或者十几台，基本上跟业主买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是， 但是我为什么说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呢？因为我们拿这个量去谈，我一次性，比如说我拿几百台、几千台。那我是不是价格就要便宜了？ 这也是大订单嘛， 对吧？然后呢，那我拿来之后，我再给送给业主，对不对？那业主是不是也能省一点钱？省一点钱， 对， 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双十一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 嗯， 如果说你们家里的房子准备今年或者是明年有计划要装修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双十一聚会团购节的一个活动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双十一聚会团购节的报名电话88165678，而且成功报名呢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欧派的高端定制衣柜送给大家的啊。 嗯， 微信的添加方式大家记好了，两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CC88165678。 好的呢，再次感谢徐总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逸轩，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嗯，拜拜。 北京时间15:30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宁波。 防控新冠疫情，宁波疾控号召市民六还要：口罩还要科学戴，双手还要勤清洗，室内还要常通风，社交距离还要留，场所规定还要守，健康心态还要有。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团购美食轻松一点，预订出游轻松一点，便民购物轻松一点。手机在身边，美好生活在指尖。 在宁波，手机客户端。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喝不完的瓶装水，你会怎么处理？ 喝剩下的呀，拿着多不方便啊，扔了。 哎，哪瓶是我喝的呀？哎，算了，重新开一瓶吧。 哇，这瓶子好好看啊！哎，把剩下的水倒了，我要拿回家。 瓶装水是我国软饮料品类中最大的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占比近40%。但与此同时，瓶装水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倡议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 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防控新冠疫情，宁波疾控号召市民六还要。口罩还要科学戴，双手还要勤清洗，室内还要常通风，社交距离还要留，场所规定还要守，健康心态还要有。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曲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1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3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大别山破壁灵芝孢子粉超大礼盒装，专柜价1380元一盒，半价团购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3盒。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1楼，8730-0370，8730-0370。 家在宁波，您身边的地产专家，楼市快讯，对话大咖，投诉维权有问必答，安家贴士，新盘 PK， 为您聚焦楼市，把握最新动态，聆听最实用的地产百科，尽在家在宁波。 第一时间呈现房产新闻， 第一速度领跑楼市动态， 楼市快讯，追踪您身边的房产大小事。 各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在此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家在宁波，我是肖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和你一起来关注到有关楼市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安排了维权民生第一线的一则信息。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讲的话，在单位啊，有这个单位领导，回了家之后呢，我们想要享受的是物业的服务。但物业管理这两个字的话，有的时候会是一把双刃剑吧，就好的物业吧，就会让整个小区蓬荜生辉，那如果说是差的物业的话，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就看到不断的吐槽，甚至有些呢是老物业要撤了，然后呢新的物业又无法进驻，不做交接，甚至于还出现了就说就不干了，就撂摊子的这种事儿。其实我们在一些社会新闻当中也有看到，而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今天就有一个案例，是新的业委会为自己的小区带来了胜利，而且呢是追回了之前的老物业的一笔结余款，将近有199万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案例，能够给到很多的这个业主朋友一个感官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拿起身边法律的武器，而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选出一个负责任的业委会才行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看一则资讯方面的消息，有关于宁慈县的，就是宁波到这个慈溪市域的铁路工程。那目前呢，宁慈县呢已经是宣告开建了。值得关注的是呢，在相关公示的告知当中呢，有提到就是宁慈县呢有一段和待建的九龙湖大道的快速路共线，它将和这个北环高架机场路南延高架之后，成为宁波又一段公铁共建，而且是地铁和汽车一起跑的高架了。宁波至慈溪市域的话呢，这个铁路的话应该说是位于慈溪市镇海区江北区境内的，它的全长呢是64公里，预估算总投入的额度是达到了320亿元，计划是在2026年底的时候通车运营。宁慈县共建设车站达到13座，其中呢地下7座分别是慈溪高铁站、朝堂站、新城大道站、九龙大道站，还有永茂西路站、华业街站、孔浦站。高架站呢有6座，分别是大学城站、观复站、观海卫站、长启站、龙山站、九龙湖站。 买的花园洋房没有花园，还延期交付。 新交付的房子一到台风天就成水帘洞，这可怎么住啊？ 这个规划是可以随便改的吗？原来的绿化怎么又变了？ 他们说交付即维权，真的太难了。 买房路上难题多，有事我们来维权，维权民生第一线。 感谢继续关注家在宁波，接下来是维权民生第一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小区宁大花园。在近期的话，宁大花园业委会呢是起诉了老物业的维权案，终于有了结果了。根据宁波镇海区人民法院对于案件的判决结果显示，宁大花园老物业呢总共要返还业委会199万元，退还199万元。当判决书在业主群当中公布的时候呢，群里面的业主们瞬间是开启了刷屏的模式，一片欢腾。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易了。宁大花园第四届业委会郑主任接受了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很多小区呢也存在着对于老物业不满、费用不清的情况，但是我们小区新业委会上任之后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请律师打官司清退老物业，追回结余款。首先来看一下宁大花园小区，它是位于镇海区的装饰街道，2005年交付的，是一个已经有接近17年的房龄的老小区了。现任的业委会主任郑女士呢也是这样为我们介绍的。 房子是05年的，这个物业是两个业委，原来的两个业委会自己成立的宏远物业。 那你们当时跟他的就是业主之间跟物业之间的一个就是争议点是什么？ 他没有合同，当时没有开业主大会，没有那个物业的那个招聘会，然后也没有公示合同。18年嘛，到18年的时候才看到嘛，其实前面从11年到13年他是以自治的名义，以业委会自治的名义啊，然后14年开始他是就成立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就开始进场了。进场以后因为前期啦说实在的也还行，反正也就扫扫地啊弄弄啊，那时候然后学校里在13年还12年的时候拿出了200多万元，然后进行外墙的粉刷，那应该面貌还可以嘛，对吧？当时开发商走的时候还留了90多万钱在那个住建。那个时候还可以，到了后面15年、16年以后就开始不对了，就开始乱七八糟乱来了，投入也没有。他的投入，当时我们在微信上面聊天，他就说，我们不是有日常维修费嘛，大概一个小区一年可能15万多点、16万不到，他就用这个15、16万钱作为一个运维修基金了。其他的钱 等于我们公共收益停车费啊，还有店面出租费出让费，他全都说实在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私吞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物业费是便宜，但用的人也差嘛，很老的那种，然后人也少，11万平方的面积就刚开始的时候是4个人扫地，后来变成3个人扫地，而且扫地的年龄都是70多岁的。 宏源物业当时的名字呢叫做宁波市正海园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这个物业进驻之后呢，与小区业主也曾经有过美好时光吧，但是慢慢的物业的懈怠也就呈现出来了。比如说聘请的清洁工年龄偏大，感觉都是60、70岁的老人了。你想想看，四个高龄的老人总共要承担的是小区11万平方米的清洁卫生，这个卫生状况大家可想而知。小区信息不透明，物业服务差，钱款不透明，居住环境未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小区的居民对于宏源物业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我们先从2018年开始发掘的，为什么发掘呢？那个时候有个停车费，然后呢，直接呢，用那个业委，一个业委会一个成员的二维码扫码进去的。有的时候管理也不对，什么都不对，过关后才发酵起来的。2018年开始发酵，好，2020年我们打了一个诉讼，知情权诉讼，那些合同就是出来了嘛。原来那些合同还又包琵琶半遮面，我们偷偷摸摸的来扫描，后来一场官司诉讼下来，那个合同都在了，是他们当时是以自治的形式来做的，我们就有了一个底气。2021年吧，跟物业吵得很厉害，他们当时在8月份的时候直接把那个物业给撤掉了。那天我们垃圾堆积成山，后来我们热心业主都自己团结起来，把垃圾都包裹好，都堆在一起，然后街道社区开始正儿八经的介入了。 2021年的1月份，宁大花园小区迈出了第一步，打了第一场官司。这场诉讼的诉由是业主要有知情权。说到这场官司的出战大姐，现任的业委会成员王女士也是很兴奋的。她说，这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信心和底气。我们看到了这些年小区的停车费、经营性的用房出租的费用真的是很大的一块肥肉。如果这些钱款能够好好的取之于业主、用之于业主，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2021年的7月份，宁大花园选出了第4届业委会成员。新的业委会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撤了宏源物业，选聘新物业。12月份的时候，业委会和宏源物业就开始打起了官司。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既然你这个老物业已经退出了我们的小区管理工作了，那么要么就是把之前的结余的停车费、房租金、日常的维修费用全部归还。毕竟老物业走了之后，我们还要聘请新的物业，小区的清洁卫生设施的维护、监控的安装还有绿化整治还是要继续的。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根据宁波镇海区人民法院对于案件的判决结果显示，宁大花园宏源物业要归还业委会199万元，这其中包括了停车费有将近154万元，经营性房屋的出租42万元，日常的维修费用是3万元，太不容易了。当时诉讼结果一出的话呢，业主群里面是一片欢腾，都不敢想这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白天大家都有工作，晚上呢，几名业主是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聚在一起商量方案。他们请律师，请审计，以充分的证据说话，采取正面的刚的方式，最终胜诉，总算没有白辛苦一场。说到接下来的计划，郑女士说，业委会也在讨论，宁大花园房龄17年了，属于比较老旧的小区，他们也想精打细算一下，趁着老小区改造的东风，在小区环境、绿化、卫生方面做出一些积极的改进。 楼房质量，购房陷阱，维权路上你我同行。宁波广播，家在宁波，重磅出击，天天315，维权民生第一线。维权记者微信号 ZZNB111，维权热线8726-6939。 选户型，挑地段，安家路上的好帮手，买房路上的小贴士，安家 Tips。 想装修就现在，家装实惠不容错过。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深爱区装饰的李总。李总你好。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么这一次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带给大家。 哇，每次李总来都会有惊喜，而且这个惊喜都让大家是眼前一亮。 是的，如果您需要装修，不管是今年需要装修还是明年需要装修，今天深爱区装饰将推出一项重磅的福利带给大家。 OK， 那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次只要预付100元就可以成为至尊 VIP， 就可以享受到 VIP 专享优惠，以后再难遇到这么大的折扣了。 好，那这样李总，今天既然惊喜这么大，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报名方式，然后你再来说优惠好吗？ 好的，没问题。如果您需要装修，这一次你可以放心的打进电话。确实需要装修，不管今年还是明年，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都可以现在来行动。电话呢是2881-8888。如果您需要装修，不要再有任何的犹豫，电话呢是2881-8888。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8，2881-8888。那李总，今天的优惠到底有多劲爆呢？ 是的，如果您需要装修，那么这一次是我们深爱居的周年庆，它来了。 哇，周年庆，也就是说深爱居入驻我们宁波整整一周年了。 是的，正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啊，这一次我们宁波深爱居装饰力度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获得了很多消费者对我们的信赖与支持。目前深爱居装饰已经全面覆盖深圳、温州、扬州、泰州、镇江、无锡等等7个核心城市。所以再说一下，如果您需要装修，咱们可以先把电话打起来，因为为什么？待会儿的福利非常震撼。 好，热线电话号码是2881-8888，2881-8888。 如果您需要装修，现在报名，直接额外送18件高端大品牌家具送给大家。 哇，直接就送啊！ 包含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我直接送6把餐椅。 哇，就是全部一步到位。 今天现在来报名，再额外加送1.8米的大床送给大家。 哇， 床头柜都送掉。1.5米的大床也送给大家。床头柜我还送掉。 哇，太棒了，李总真是大气啊！电话号码是2881-8888，2881-8888。 一线品牌免费尊享，具体品牌型号详细见我们的合同就可以了。反正几万块你肯定是需要的。 哇， 再说一下，如果您需要装修，赶紧来打热线电话，电话呢是2881-8888，电话是2881-8888。正所谓是什么？周年庆大型的活动，先到先得。 热线电话2881-8888，各位赶紧，心动不如行动啊！ 来，现在前十位打进热线电话进行 VIP 我们至尊卡预约的朋友，我们再做主一下，直接额外送我们的定制衣柜送大家。 哇， 直接送价值12980元的10平米豪华定制柜，而且是大品牌。 哇， 包括欧派呀、包括索菲呀这种一线大牌，你可以进行任选。 好，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您真的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听到这里肯定是心动了。那心动就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8，2881-8888。 如果您现在预付100元成为我们深爱居 VIP， 我们再直接额外赠送8800元的火星人集成灶再送给大家。 哇，太给力了，火星人集成灶又是一个一线大牌。 如果现在进行打电话来预约报名，我们再额外赠送价值6800元的全房豪华主灯送给大家。 哇， 再赠送我们全房的窗帘。所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需要装修，特别趁着我们周年庆活动刚开始，赶紧不要再纠结了。 朋友们， 对，先打电话呀。 是的，朋友们，这次周年庆这个活动真的是太劲爆了。我觉得如果您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热线电话号码是2881-8888，2881-8888。 是的，如果您确实需要装修，电话呢是2881-8888。现在打进热线电话来报名的朋友非常多，相信我们宁波广播电台的全程见证，这一次深爱居装饰真的是把很大的一个诚意带给大家。再说一下，电话呢是2881-8888。如果电话你来不及打，也可以干嘛？先加微信， 微信呢是 S2881888。再说一下，打开微信的右上角加号，直接来输入，微信呢是 S2881888。 好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拨打热线2881888，2881888，微信添加 S2881888。作为一周年的周年庆活动，这次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 是的，最近直播间非常非常火爆啊，这个冲冲冲松松松的感觉， 对 吧？对啊，这个我们深爱君你冲不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再说一下，确实需要装修，这次品质在线。我们再次请大家，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如果你真的需要装修，赶紧来行动吧！电话是提醒一下啊，前十位打进热线电话的，要送价值12980元的我们的定制衣柜送给大家。哇！所以不要再纠结了， 而且都是一线大牌，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2881888，微信号码 S2881888，给自己一次了解深爱居的机会，也给深爱居一次服务你的机会。 是的，这一次都是特别的活动服务款。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现在打电话就能够直接拥有，不要再纠结，也不要再我纠结啊，我这电话打不打的问题， 有什么好纠结的呢？这么实惠。 对，我再说一下，你先打进来， 对，性价比这么高， 对，最后定不定还是看您自身。而且说实话，这次预存100块钱真的是 VIP 至尊卡，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优惠。 还有什么优惠啊，李总？ 是的，如果您现在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我们再额外赠送价值7800元的全房客餐厅过道以及吊顶也送给大家。 哇，太给力了啊！李总每次来我们的直播间都不会让大家失望，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2881888，微信号码 S2881888。 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装修，电话先打起来，微信先加起来，电话呢是2881888。这样，我们再加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福利啊！ 如果您需要装修，我们店庆的特价，我们100个平方正常是199800。 对， 现在持卡来签约，直接立减20000。变成179800。 哇，这就说直接就降20000块钱啊！ 现在报名打电话，直接立减20000块， 这是真金白银的立减啊！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2881888。 还有朋友说，哎，电话实在打不进来。那我跟大家讲，你可以一边打电话，还有干嘛？旁边有个朋友帮你加个微信，对不对？再说一下，如果您确实需要装修，电话是就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881888。我再说慢一点。你可能能打得进来了啊！电话是2881888。如果您需要装修，也可以来加微信，微信是 S2881888。再说一遍，微信是 S2881888。 好，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我非常感叹，因为我们的李总啊实在是太细致了，连你怎么加微信都帮你考虑好了。所以说，你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去做，他也会帮你考虑的非常细致，可以说从每一个细节入手，给你一个温馨的家。朋友们，热线电话是2881888，微信号码是 S2881888。 所有的赠送都是活动特别的福利款。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装修，我们再给个劲爆的。 好， 正常这一次活动福利款，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的项目 啊， 大地砖啊。说实话，房子铺上大地砖，通透， 是的， 就像大海里面龙卷风一样，砰一下刮出来的感觉， 漂亮， 那真的是空间立体感非常的到位啊。 是的， 但这个玩意儿就出了一个缺点，就是很贵， 贵啊。是的， 如果您需要装修，可能都要加个10000-20000块钱。 嗯， 今天在节目期间，如果您需要装修，现在来报名，直接免费升级为一线大品牌，600×1.2米的大地砖，直接免费升级， 相当于又来了一波真金白银的赠送啊！朋友们，抓紧时间，电话号码是2881888，微信号码 S2881888。 再加一种福利， 还有， 如果现在来报名，房门直接升级，开一门到顶的高端木门。 哇，这个很贵的啊，朋友们。好，报名方式是2881888，2881888。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 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装修，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现在的毛坯房，只要您需要装修，抓紧时间来报名。为什么？前十位打进电话，如果您需要装修，直接送10个平方的我们价值12980的我们的定制衣柜送给大家。 对， 再次提醒大家，除此之外还要送全房好几万元的18间的高端大品牌家具。这些都是我们活动专门准备的福利款。 好， 另外现在来报名19万9800，100个平方 现在直接立减2万，变成17万9千8。 哇，朋友们还等什么呀？我觉得今天啊，真的是优惠加上品质，这不就是性价比吗？赶紧拨打热线2881888，2881888， 再送8800元的火星人集成灶，再送7800元的全房客餐厅的一级吊顶，再送6800元的全房灯具以及全房窗帘，再额外再加一个。 还有、啊， 如果现在来报名，把家里面的马桶直接升级为恒洁高端智能马桶，带给大家。 哇，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还在送福利，朋友们， 都是活动特别款。再说一下，如果您需要装修，不要再纠结了。 嗯，赶紧拨打热线吧，朋友们，2881888。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2881888，微信添加 S2881888。 现在报名，再把家里面橱柜直接升级为欧派新之家高端定制橱柜，带给大家。再说一下啊，电话怎么来拨打？不要再犹豫了，电话是2881888。如果您需要装修，电话是2881888。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毛坯房，都是可以的。当然也不要再说还在纠结，不要再纠结。我再给你个心动的理由，现在来报名，我再加一重优惠。 还有啊，节目要结束了，李总。 是的，如果您现在来报名，再把家里面恒洁豪华恒温化法升级带给大家。 电话是2881888，2881888， 2881888，赶紧打进热线电话吧。 楼房质量，购房陷阱，维权路上，你我同行。宁波广播，家在宁波，重磅出击，天天315，维权民生第一线。维权记者微信号 ：gznb111，维权热线8726-6939。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家在宁波，我是肖明，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 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FM 92宁波综合广播。